欣赏完了侯宝林、郭启如合作的戏剧杂谈，咱们再来说一说侯宝林首次表演相声的效果。因为自己有着深厚的戏曲功底，所以侯宝林的这段杂学说的那叫生动有趣，挥洒自如，百无禁忌，观众的反响也十分的热烈。不过到了算账的时候，侯宝林发现自己这段杂学没有收到太多的钱。一开始侯宝林不太理解，后来才明白自己那段相声为什么不卖钱了。首先，他表演的是第一个节目，当时场子里没有太多的观众，再有就是常逛鼓楼市场的人都知道侯宝林是戏班子的演员，他在相声场子里登台摆明了也就是客串，所以没有人愿意掏这个钱。侯宝林在鼓楼市场除了奉献了自己的相声处女作，还第一次唱了把太平歌词。不过他第一次唱太平歌词的效果可远远赶不上说相声，因为在表演过程中侯宝林啊唱错了词儿了，满打算想给人帮忙，结果还帮了个倒忙。但是他并不气馁，由此开始慢慢的自学起了相声艺术，因为感兴趣，因为喜欢，并且在21岁那年正式拜在了相声老艺人朱阔全的门下，转行转型成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。那侯宝林正式说相声以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？我们将会在今后的旅程当中再慢慢的跟您讲述。最后呢，咱们来欣赏一首范玮琪的歌曲，叫启程。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制作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，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，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，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，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人完整，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永恒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，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